欢迎收听交响空间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请欣赏贝多芬第七交响曲和海顿的第104交响曲，由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